Think of me， 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又是一个星期五的到来了，在昨天呢就为大家预告了，今天我要聊聊他。他走了，他被说是最接近外星人的地球人走了，他回到了星辰宇宙，时间永留简史。他是斯蒂芬霍金。一开始带来的这首曲子选自音乐剧歌剧魅影 Think of me， 音乐中纪念，同时也有一种星光灿烂的感觉。有人说霍金是继爱因斯坦之后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也有人认为霍金在物理学界的真实地位或许被高估了。但是最近的我们的朋友圈也有这样被刷遍的，说是霍金距离我们很遥远，我们甚至有人说我们甚至不能用英文拼出他的名字，他到底和我们有什么关系。但是我想所有有着幻想，所有着对宇宙感兴趣的朋友一定对这位科学家充满了好感，而且也希望他一路走好，他真的可以在宇宙中消失。芬霍金1942年1月8号出生于英国牛津，曾先后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学习，1965年获得理论物理学博士学位。1974年霍金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论文，阐述了自己的新发现，黑洞是有辐射的。这项论文被称为是物理学史上最深刻的论文之一。1988年，霍金的惊世之作《时间简史：从大爆炸到黑洞》出版。这本书从研究黑洞出发，探索了宇宙的起源和归宿，解答了人类有史以来一直探索的问题：时间有没有开端？空间有没有边界？而许多中国人也正是通过这本书开始了解霍金教授。 1963年，22岁的霍金被诊断为肌萎缩性的侧硬化症，医生当时认为他只能存活2到3年。然而，医生的预测并不准确。霍金继续进行他的科学研究，结了2次婚，并育有3个孩子。又叫做渐冻症，他在轮椅上生活了50多年。最重要的是，自然霍金所做出的预测，其中有这样几点：2032年，地球进入冰河时代，全球变冷；2060年，地球人类必须全部离开地球；2100年，人类进入外太空。新人种出现。2215年，地球将面临毁灭，而2600年，地球会变成一颗炽热的火球。还有很多的霍金的预言，对于近年大热的人工智能 AI， 霍金的态度并不乐观。他多次表示，人工智能可能是人类的重大机遇，但也可能造成人类的毁灭。当然，这些都是霍金的预言，要看时间来实现，或者说到底会不会出现，霍金预言会不会正确。科技一直都是双刃剑，在带来战争的同时，也在拯救人类。而无论这些，其实关于霍金的离去，还有很多霍金和音乐的故事。比方说，霍金喜欢什么样的音乐？他喜欢古典音乐吗？他到底喜欢听什么样的作品？在今天的古典流行中，我也和你一一分享。 这里我们听到的是霍金喜欢的莫扎特的安魂曲。在1992年，英国广播公司沙漠孤岛节目采访了霍金，这就是最名著名的孤岛上的八张唱片之一。那采访者呢，都是如果被假定为荒岛的遇难者，只能携带八张唱片和一种奢侈品一本书。那霍金说，如果我被遗弃到一座沙漠孤岛，只要有物理和音乐，我就不需要被拯救。我首先会听到的唱片会有其他，但是莫扎特也是他的最爱。霍金对莫扎特十分喜爱，他说，从格鲁克和莫扎特起，经过瓦格纳，直到威尔第和普契尼。那主持人问道，如果你只能带一张唱片呢？霍金说，那应该是莫扎特的安魂曲，我可以一直把它听到唱片机的电池用完为止。霍金还说，莫扎特总是我喜爱的一位音乐家，他写下了无数的作品。今年早先我当时采访的时候是50岁生日之际，他说我收到了一套他的全集的光碟，超过200小时长，我没听完，正继续着。安魂曲是他最伟大的作品之一。莫扎特在完成安魂曲之前去世了，而他的一位学生从莫扎特余下的片段将其完成。他说，我喜欢要听的赞美诗是仅有的全部由莫扎特谱写的部分。霍金还合作创作过歌曲。1994年，他利用电子发声器献声，和英国大神级的迷幻摇滚乐团平克·弗洛伊德合作录制了摇滚作品《Keep Talking》，在里面过了一把唱歌的瘾。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到的就是霍金的说话，透过电子器的声音。 霍金最后说的那句话吗？ Keep talking， 这首歌的名字。在歌中，霍金透过电子语音合成器说的这两句话是：千百年来，人类像动物一样生活，它忽然我们的想象力被释放了出来，那就是我们学会了讲话。没有必要这样的冷漠，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确定我们在保持交流。保持交流，这两句话也突出表现在霍金心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无比重要的，交流是一切的起点。而霍金也是尽量用通俗的方式把他的科学理念传达给大众。这首霍金与平克·弗洛伊德合作的这首《Keep Talking》中，来古典流行今天签到，看到了很多朋友的签到和论点啊。其实在这里，今天我觉得内容特殊，我们就不一一签到了。我想说的是，也看到大家在刚才在我们的朋友圈里，还有我们的微信里面发出这样的内容，就是说觉得霍金去世和我们中国人有什么样的关系？很多人都不了解他。刚才我就说了，其实霍金给我们开创了宇宙的无限可能，也让我们更加了解身处的这个世界。如果你关心这个宇宙，关心人类的未来，那么我觉得霍金给你留下的印象那就是巨大的。更何况霍金和音乐和古典音乐真的是息息相关。不知道大家觉得不觉得，音乐真的是很玄妙，让你解释不清，为什么就这几个音符可以充满无限的可能？宇宙不是这样吗？很复杂，很复杂，但是却充满着各种的可能。音乐到底又是什么？流行中来说说霍金和他喜欢的音乐，并不想蹭这个热度，只是霍金在这个无限宇宙中真的带给我们许多。古典流行上半时段先到这里，广告过后我们一会儿见。 柳光溢彩与闲适悠然并存，在布里斯班感受阳光在背上的温暖，一面都市一面海洋，黄金海岸邂逅真实奇幻漂流记般的体验，表白挚爱，圣灵群岛用心形胶为真爱加冕，诗意又浪漫，澳大利亚多彩南昆士兰，你一直在寻找的地方，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家庭旅行首选，3w.aoyou.com。 老公，家里小车开腻了，好想换辆 SUV。 好啊，沃尔沃全新 XC60 现推出超值置换政策，赠送2年保险补贴，更有2年零利率贷款方案， 那咱就买沃尔沃 XC60。 安居客全房源发布网，更多品牌中介发布房源，新房二手房更全小区覆盖，中介商家数量遥遥领先，无论新房二手房，挑好房上

这就是汉斯基姆在用管风琴以及电子合成的一个特殊的音响，选自电影《星际穿越》。大家都知道，这是一部风靡全球的科幻影片，制片方也花了大量的时间对他们进行制作，尤其是出现了加州理工之手的黑洞图像，体现出了更多的科学基础。我看在我们的这个乐会里哈，很多朋友包括邵阳啊、怪哉虫啊，大家都在讨论，我觉得讨论很好啊，我们听到不同的意见，不同的观点，关键是我们对这个宇宙世界有那么多的未知，而霍金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想象。而当时霍金也对这部电影《星际穿越》进行了评价，在这位天体物理学家眼中，这部科幻片也获得了非常高的分数。霍金认为，《星际穿越》中嵌入了当前天体物理的许多理论，比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黑洞模型、基点理论等等。这些影片还得到了加州理工天体物理学家的助阵，绘制出了迄今为止最为真实的黑洞的模样。这里是古典也流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你带来的是霍金和他的故事以及他喜爱的音乐。我们都知道斯蒂芬·霍金是著名的天体物理学家，他主要研究的方向是黑洞与基点，这些对于我们常态的普通人来说根本不了解，也许要借助一些像电影这样的手段，但是它给我们提供了许多的未来。刚才我说过，霍金给了我们很多的恐怖的未来的时间表，比方说2032年地球进入冰河时代，全球变冷，2060年地球人类必须全部离开地球，2011年人类进入外太空，新人种出现，2215年地球将面临毁灭，2600年地球变成一颗炽热的火球。尽管这些有很多，到底真的会实现吗？我们其实这些充满了一个恐惧，但是我们首先要了解。来说说吧，霍金和音乐。霍金其实他说，如果在荒岛上选择8张唱片，他本来想全部选择歌剧 后来还是给了几首作为一些音乐作品，但是他很喜欢的，刚才我们听过了莫扎特的安魂曲，还有一首曲子是我们反复提的，也是霍金所喜欢的，选自女武神。霍金喜欢的段落，我相信并不是女武神这个段落，而是更多的演唱的段落，因为他认为瓦格纳是设法用音乐传达感情，并且称赞到瓦格纳比任何人都强。我觉得这种强是指对人的精神上的控制，我们都知道瓦格纳的音乐就是这样的。在牛津求学时，霍金就喜欢上了瓦格纳的歌剧，他说，我是从1963年开始喜欢上瓦格纳的，那年我被查出患有卢加雷病，我在宿舍里疯狂地演奏齐格弗里德牧歌，瓦格纳音乐的暗色调和启示性的情绪正好符合我当时的心情。但是我接下来想给大家带来这一首《众神进入瓦尔哈拉》。这首作品是应该属于霍金的。 霍金喜欢瓦格纳，他并没有提到在那张荒岛余生的唱片当中，如果说八张唱片中提到了这一部，而是提到了女武神。而我觉得他的人生，他此时的状态也许是这一部瓦格纳的莱茵的黄金当中的这一首众神步入瓦尔哈拉宫殿。这一段讲述的是所有的争斗，神们的斗争暂时停止，乌云被聚拢，随着一声锤击，暴雨冲散了远处的雾气，一道彩虹通向了天边的瓦尔哈拉宫。神们将从彩虹上走过，进入瓦尔哈拉。所以我想，霍金都这么说吗？他去了他的宇宙。即使他一生被禁锢在轮椅上，身体动弹不得，他依然觉得这个世界是如此鲜活可爱，值得好奇与惊叹。都说有趣的灵魂终将相遇，这但是巧合。霍金出生的那天是伽利略去世的日子，他离开的那天是爱因斯坦的诞辰。所以我在想，也许有很多巧合吧。3月14号，会不会在世界的哪个小角落里有一个新的生命诞生，在往后的日子里继续探索未完成的宇宙之谜。记得刚才怪哉虫在说霍金很可能会喜欢第五元素当中外星女神唱的那一段，他可能会喜欢 拉美摩尔的露西亚当中的香烛已燃起的前面这一段，但是后面的跨界我相信霍金一定不会喜欢。他喜欢的古典音乐我觉得都是有着深刻的通过大脑的想象的那种，那么要么就是像摇滚这样，甚至还有 Beatles。 如果你要认为霍金只是喜欢古典这种一种音乐，那就错了。他喜欢的内容非常的多样，有流行，有摇滚，有爵士，有古典等等内容他都喜欢。而且霍金还是一位很有意思的人。而至于现在我们听到的也是霍金喜欢的，如果在荒岛上所放的唱片当中排名第一的作品，来自于布朗克的荣耀经当中的格洛利亚。作为享誉全球的物理家斯蒂芬霍金，可能有人觉得他只是物理学家就好，为什么还做那么多的事情。我觉得他就是刚才提到的那句话，交流啊。他不仅跨越了物理学界、宇宙学界，写作出书，还有拍电影、广告以及纪录片，当然刚才我提到了还有唱歌。其实霍金还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有特殊的爱好，据说他最喜欢做的事儿就是用轮椅压过讨厌的人的脚趾头，或者说朋友的脚趾头。在1976年的一次英国皇家宴会中，英国王子查尔斯就中招，霍金压过他的脚趾之后还高兴地开着轮椅在地上转了一圈。在霍金自己的自传里曾写道，人生最大的遗憾之一就是没有压过撒切尔夫人的脚趾。所以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所以不是这么说吗？霍金只是去了另一个空间。时间太短了，今天周末古月在古典流行中和你分享霍金的故事和他喜爱的音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古月感谢你的收听，也祝愿你周末愉快，让我们在下周一再会。欢迎收听下面的和你一起唱。 创军人荣耀，祝世界和平。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将于2019年10月18日至27日在中国武汉举办，军运会会歌及主题推广曲有奖征集火热进行中，详情请见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官方网站。参选作品请记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14号北京电台军运会歌曲征集，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听听江南三月烟雨愁，听听人间四月锦似天，听听鸟雀呼情五月花，歌如春潮，